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48集，马赛克的神奇火柴是一样极其可怕的道具，就它的功能来说，唐默甚至觉得这不应该是一样精良品质的道具，而应该属于稀有品质。不过火柴一共只有3根，且使用时限为24小时。唐默闭上眼睛思索起来，他开始思考这3根神奇火柴能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。慢慢的，他扬起嘴角，难掩喜悦，手指有节奏地在火柴盒上敲击着。唐默再伸出手，从空气中取出了一本薄薄的书，翻开到最后一页。 异能，小雨梨花针，拥有者李朝成，回归者类型原子型，功能举起双手后可释放1到100根钢针，钢针的飞行速度最高可达音速，十分坚硬。限制，长时间使用钢针，使用时间越长可释放的钢针数量越少，钢针的飞行速度和数量成反比，左手释放的钢针永远为右手释放钢针数量的3倍以上。备注： 呸，妖孽，看我小雨梨花针。 唐末版使用说明，可释放钢针数量最多为50根，飞行速度最高为每秒100米，一天只可使用2次。钢针太细不适合唐末，我觉得唐默喜欢更粗一点的。 唐默淡定地看着异能术的吐槽，神色不变。这种程度的吐槽他已经免疫，不觉得有什么异常。但是不受影响不代表唐默很喜欢这本嘴很贱的垃圾书。他抬起手准备把贱书扔回空气里，就在他刚刚抬起手的一刹那，唐默目光一变，异能书啪嗒一声落在地上，唐默脚下一蹬，身体后转，奔向书房的小阳台。他一边跑一边拔出小阳伞，快速念出咒语，刺破窗帘，刺向那个藏在窗外的人。一道黑色的人影侧身避开，刚从昏暗的室内转到室外，刺眼的阳光令唐默下意识地眯起眼睛。对方躲开后，唐默反应很快，一腿扫过去，被对方再次避开。小阳伞在这种近身战中并不好用，唐默扔了它，单手撑地跃到半空中，一拳砸向对方。一只温暖厚实的手接住了他的拳头，男人发出一道低沉的笑声，向后倒退半步。听到这声音，唐默心中一颤，他缓慢地抬起头，本想就此收手，没想到傅文铎勾起拳头砸向唐默的脸庞。好像突然回到了教授格斗技巧的那几个下午，唐默反射性的侧头避开，傅文铎的拳头在砸到唐默的脸庞时忽然张开，穿过了唐默的发丝。唐默没想到他会这样变化，一时心惊，还在想该怎么对抗。这时傅文铎已经扣住了他的后脑，一个用力将他拉向自己。唐默猝不及防地撞上了男人硬邦邦的胸口，撞得有点生疼。他还没意识到傅文铎这么做的意味，一只有力的手直接扣上了他的喉咙。唐默身体一僵，错愕地抬头看向眼前的男人。傅文铎一只手扣着唐默的后脑，一只手扼住了他的喉咙。在不用异能贴身近战的格斗中，唐默本以为自己虽然不及傅文铎，却也不至于差太多，谁料真正交手后，他还是和这个男人差很远。略显粗糙的指腹摩挲着青年的脖子，傅文铎抿了抿嘴唇，手感 有些好。唐沫喉结动了动，皮肤撞上傅文铎的手指，两人皆是一愣。傅文铎没有收回手，唐沫沉默片刻，无奈地勾起唇角，说：这一招你以前好像没有教我。这种奇招傅文铎以前还真的从没和唐沫提过，哪怕是两人交手时也没见傅文铎用过。有人打破僵硬的气氛，傅文铎也不动声色地翘了翘嘴角，低沉的声音响起：这招只交给熟悉的人，三个月前我们不熟。傅文铎挑了挑眉毛：熟吗？按照常理来说，唐沫现在应该大大方方地将这个男人的手拿开，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。傅文铎居然也一直扼着他的脖子，说是前置，当这两个人就着这种姿势居然聊起来后，这姿势便显得有些怪异，更像是在抚摸。唐沫笑了，反问： 那傅少校，我们现在就很熟了。 傅文铎没有回答这句话，再碰下去就有些太刻意了。他松开双手，唐沫也站直了身体，两人间保持10公分的距离。傅文铎本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忽然他的余光里瞥见一样东西，他的脸色瞬间一沉，直接拉住唐沫的手腕。 怎么了？ 只见唐沫的右手几乎被鲜血染红，刚才两人打斗的时候速度都非常快，血液早已经凝固，傅文铎没有看清，现在他才发现唐沫的右手上全是干涸的血，食指几乎被斩断，新生的肉缓慢地生长着，估计要等几个小时才能长好。过了这么久，连唐沫都快忘了手上的伤。傅文铎眉头微皱，脸上没太多表情，从口袋里掏出鸡窝，拿出了一瓶农夫山泉。他将唐沫的手放在阳台的围栏上，一只手打开瓶子缓缓倒水，另一只手将唐沫右手上的血污清洗干净。冰凉的水浇在伤口上，唐沫抿了抿嘴唇，没有吭声。当手上的血疤被彻底清干净后，断裂的伤口暴露出来，更是触目惊心。傅文铎低声说： 刚才有遇到天选的人。 唐沫立即明白傅文铎是误会了。 不是天选，是一个透明人。 顿了顿，他补充说： 时间排行榜上第89位，异能还挺强大的，只是他以为我是肉猪，没把我当回事儿，所以一时大意了。 说着唐沫伸出手想去拿矿泉水瓶。 我自己来就好。 傅文铎将最后一点水倒在了唐沫的伤口上，唐沫的手停在半空中。灿烂的阳光下，身材高大的黑衣男人仔细地清洗伤口，动作小心。唐沫看着傅文铎，慢慢地他勾起唇角，把手收了回去。傅文铎抬起眼睛看向他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，互相静静地看着，谁也没有开口。过了片刻，一道声音从旁边响起： 唐沫哥哥。 傅文铎身体一顿，唐沫立即抬头看向傅文铎的身后，只见在旁边房间的小阳台上，短发女孩不知何时走了出来，惊讶地看着他们。等傅文铎转过头，陈珊珊惊讶地说道： 傅少校。 傅文铎比陈珊珊更惊讶，小姑娘至少早就知道唐沫和傅文铎是队友，两人一直是一起行动的，傅文铎可不知道陈珊珊居然从上海千里迢迢地过来。借此机会，唐沫将手从傅文铎的手里抽回，两人走进书房。唐沫刚进来就看到落在地上的异能书，他瞬间清醒，不动声色地跑过去将书拿了起来，扔回空气里。由始至终傅文铎没注意到他的举动，唐沫松了口气。小剑书刚刚的那条备注要是被看到， 他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。过了五分钟，杰克斯也从外面回来，四人在别墅里会合。有件事唐默十分在意，他问傅文铎，你是已经通关黑塔三层了？如果你通关的是困难模式，应该是华夏第一个，甚至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三层困难模式的。第一个通关困难模式的玩家，他的通关信息会在所有已通关该层的玩家脑海里进行秘密通报。唐默奇怪地说，我没听到黑塔的通报。唐默不觉得自己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信息，哪怕在和李朝成打斗的紧张时刻，他也会注意到这件事。但黑塔没有说，傅文铎说，我们没有通关困难模式。什么？傅文铎解释道，这次进入副本后，我和傅文生直接出现在一个茂密的原始森林里，我们的身后有一间木头小屋，同行的还有两个玩家，一男一女，他们和小生一样，都是黑塔一层玩家。这次的任务是通关黑塔二层。傅文铎有条不紊地将自己这次连续四天的攻塔游戏说了出来。傅文铎经常在原始森林里进行秘密任务，能被他描述为异常高大的树木，可见这个森林的树确实直入云霄，高大笔直。这样一个庞大的森林里，只有一间无人的小屋。在童话故事里，这种小屋里通常住着一个女巫，无论里面是什么，贸然进入小屋都不好，所以四个人并没有选择进入。接着他们碰到了自称为猎人的地底人，遇见了一座巨大的玻璃山。傅文生识破猎人的谎言，为了自保，他攻击猎人，双方打起来，猎人被小朋友杀死，三人的任务陷入僵局。这时已经死掉一个队友，逼不得已，傅文生用月亮花看通关方法，最后发现猎人是他们通关游戏的关键。傅文铎说，既然黑塔没有直接宣布我们游戏失败，就一定有通关游戏的方法。陈珊珊说， 这种方法应该算是困难模式了吧。 傅文铎看了小姑娘一眼，摇头说， 我本来也以为是这样，但是在最后的主线游戏里，黑塔给了我们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明显的困难模式，另一个算不上普通模式，却也不算困难模式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不会挑战困难模式。 谁也不想让自己陷入危险，连傅文铎也不会傻到故意选择困难模式。 所以，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下午顺利通关了黑塔三层。 唐默思索道， 通关一个游戏的方法不一定只有两种，还有可能是三种吗？ 声音停住，唐默抬起头看着傅文铎， 所以黑塔有给额外奖励吗？ 傅文铎嘴角翘起反问， 为什么有额外奖励？ 唐默看着他这副模样，便懂了这个男人在故意卖关子，不过事态紧急，他没时间与对方调侃，直接推了傅文铎一把。 行了，什么奖励？ 唐默居然没打算多聊下去，傅文铎露出一丝遗憾的表情， 是有额外奖励， 但是他没掏出任何道具。唐默渐渐觉察到有些不对， 这个奖励不是道具？ 陈珊珊思维敏捷， 是弃权游戏的机会，类似于国王的金币，还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以后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起到作用。 他联想到之前唐默说过的马赛克之吻，只有杰克斯仍旧一脸懵逼，他挠挠头， 不是道具，那能是什么？ 傅文铎说，是一条消息。 唐默眯起眼睛， 什么消息？ 傅文铎的神色也渐渐严肃起来，他一字一句地说道， 地球上所有的幸存玩家，黑塔建议立即攻略黑塔四层。 十分钟后，傅文铎把傅小弟从门外领了进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